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58章，道歉。 一直都没有亲口对你说一句抱歉，是我的错。十多年来，把这件事忘得干干净净，也是我的错。如果不是我，姐姐和姐夫不会去世；如果不是我，你也不会孤苦伶仃地和袁叔相依为命长大；如果不是我…… 他说到这儿，微微顿了顿，然后道：“ 我知道说这些话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作用，但我还是想说一声抱歉，就当我自私吧。说完以后，会让我的心里好受不少。” 袁子峰没说话，他只是突然觉得有些疲惫，又有些释然。其实这么多年，他又何尝不是在钻牛角尖呢？是，父母身亡是有李于锦的原因，可是杀了父母亲的人，归根究底不是李于锦。他那时候也不过是一个少年，看到自己姐姐姐夫因为自己而死，又会是怎样的痛苦和绝望呢？后来选择忘掉这段回忆，似乎也无可厚非。袁子峰只恨自己没能忘记父母死前看自己最后的一眼，但也挺好的，永远记住，永远不忘记，也挺好的。 我很抱歉。 袁子峰没再听下去，他挂断了电话。他把窗户全数都打开，看向外面万家的灯火，有一瞬间的蒸松。他在想，如果李琴叔在的话，会说什么呢？ 你们不管怎么说，都是有血缘关系的，而且阿锦他内心深处是善良的，你们为什么不干脆把这事忘记，从头来过呢？ 他猜测李琴叔会这么说。燕子峰忍不住垂眸，嘴角微微的勾起，笑了一声。李琴叔总是这样，其实他才是心底最柔软最善良的那个人。景苑山庄是一个度假山庄，依山傍水的，环境清幽，打造的是高端品牌，一晚上最低消费也要四位数。开业这天来了不少的记者和业内人士，李玉锦站在门口迎了几个比较重要的人物，正要往里面带呢，却不经意间一扭头，发现不远处一个极为熟悉的身影。他整个人僵了一瞬。 李总。 抱歉，有个重要的人我需要去接一下。 说着大步流星地往大门处走去了。袁子峰是自己开车过来的，抵达这所谓的度假山庄简直就是山路十八绕，他差点迷路了，最后还是跟上了车流，这才抵达了目的地。车停在不远处的停车场，他下了车一路往里面走，不由得有点后悔啊，自己为什么要心软过来，不就道个歉吗？就算李玉锦是个极少道歉的人，那又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哎，我怎么能跟李琴叔学啊，这么心软。袁子峰叹了口气，哎，突然李玉锦走上来，居然抱了他一下。袁子峰整个人尴尬的快要飞起了。李玉锦倒很淡定，拍了拍他后背，自然地说道：“ 来了。”“ 啊，我是看在山庄名字的份上，绝对不是因为你。这简直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。”李玉锦眼里闪过一抹笑意， 我带你进去。 哦，袁子峰尴尬的恨不得立马找个地缝钻进去，他赶紧跟上李玉简的步伐往里走。一路上有不少打招呼都喊他袁绍，却喊李玉简利索。袁子峰再次深深地感受到两人之间的差距啊！不过他相信等他到了这年龄段一定做得比李玉景好，谁让他比对方年轻了十来岁。景苑山庄的剪彩来了不少人，外面闹哄哄的，李玉锦本来想让袁子峰来当这个剪彩的嘉宾，不过他不愿意出风头，所以就躲到一边去了。李玉锦也没勉强，自己站在正中间，袁子峰在一旁百无聊赖地坐着，吊儿郎当地四处打量。记者们都簇拥在一起，手上的摄像机对准李玉锦，待他剪完彩，众人一声欢呼，把他给拥在了中间。袁子峰觉得这样的环境实在是有些令人头疼，于是转过身往屋子里走。孰料就在他转身看到不远处走廊上的背影的时候，整个人猛地一下僵住了。那一瞬间像是有道惊雷在耳边炸开，袁子峰有点腿脚发软，忙扶住一旁的扶手，但他很快反应过来，他现在不应该在这傻站着呀。于是他抬头又要追上前去，可刚刚他看到的地方哪儿还有什么人影啊？是我的错觉吗？真的是我的错觉吗？袁子峰脑子里乱成了一团，刚刚不小心瞄到那一眼，让他所有的防线都在这一瞬间面临崩塌了。李宇锦结束完所有采访，扭头看向袁子峰的时候，才发现他脸色苍白的可怕，嘴唇更是控制不住的颤抖着。他眉头一皱，忙上前一把扶着袁子峰的手，问道：“ 生病了？” 李宇锦。袁子峰很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，声音微紧沙哑道：“李锦叔他是不是没死啊？”李玉锦身体微微抖动了一下，察觉到对方的异样，袁子峰握着他的手腕一下紧了，几乎是狠狠地钳制住他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李锦叔是不是没死？”“ 你在胡说什么？” 李玉锦的神色恢复正常，甚至轻轻皱了皱眉头：“ 你是不是生病了，出现幻觉了？” 袁子峰用黝黑的瞳孔看着他，突然道：“我又没说我看到他了。”李玉锦瞳孔微震，袁子峰蓦然笑了。那一瞬间他突然意识到什么了：“所以你们骗了我三年多？”“ 没有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”“ 你不知道是吧？反正你这度假山庄也不大，我就在这儿找，就不信我找不到。”他说完狠狠甩开李玉锦的手，转身往长廊的方向走去。“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”“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哟。”